的地方，爸爸正在听着那汽笛声，妈妈为你做了油白裙子，姐姐，今夜我在想你，我的朋友，他们。 碰到的事，每一天都

可以一步步慢慢实现。未来，你只要比一个人好，而那个人就是现在的你。今天九六九和你一起问好七月， 七月， 七月，你好。 都怪我不懂得，因为留的快乐，才会帮你吃无痛。

天堂。 Santa

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Oh, 或许是水里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啊，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到落到深渊，哦，多无奈，哎哎哎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这么难放手。 那怎么样？ 当你说不能只是做你的朋友，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。 That's right，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哦，多无奈。我愿意改变。

的滋味，连这么多人怎么没感觉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倒不如喝杯咖啡。晚上举头望明月，却熬出了黑眼圈。想到你的笑脸，又失眠。等你等到牡丹谢， 世人都流泪。 想你想到夕阳斜， 故人都相随。 恋爱结局线，全都是想你的滋味。你这么多人怎么没感觉？山水云间，秘密桃花源，幻想你说爱我的地点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都站在你身边，你却没发现。 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

的身体骑在上面，听着红果冰棍儿。爷爷说看你也没事，不如来家里问，教你写写大字儿。一进门就闻见你的歌的墨汁儿，门廊升腾满纸巾，藏着一串葫芦儿。红木案上准备的是往昔纸的踏本，青花瓷的笔筒是康熙年间的玩意儿。大伯泡一壶龙井，拉上一段胡琴，斟一汤宣纸与案上，黄铜的真实明明晃晃，当冬相逢的窗棂透进一片斜阳，初烟的墨香让眼睛难忘亮。我一杆良好我手掌， 坚持的算出，可是我很清楚。

哈巴，不用跟朋友说吧，如果又和好了，看到你朋友不是很尴尬。想起那一个夏天，那不是那是冬天。想起你熟悉的脸，每天就像冬天。爱爱爱，你说那是爱爱爱。跟谁不说的计划，你收回你我写的小说，根本是空白。你说既然你 Yeah!